16岁，其实没有花季这么简单。有时我们更像蒲公英在飞，有一颗蒲公英在飞，没有方位，没有累赘，它不管阳光的尖锐，像光的暖和光的美，在飞过可爱的花蕊，花的香味令人颓废，但是它却不能后退，只是最终都会无所谓。